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。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。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。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。 哎，欢迎光临，这儿啊，这是听歌的地方。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。夏天里的第一场雨， 窗外的雨刚刚停，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 我养你啊。 还有呢喃的回忆， 1995年10月19号，你没有回来，你到底在哪里？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，而您只需要聆听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。我是店长郭鹏，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。 I think it's time to blow this thing, get everybody in the stuff together. Okay, three, two, one, let's jam. 你好，新年快乐，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，我是店长郭鹏。我们是一家 vintage 的复古唱片店，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，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当中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里。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，可以为你寻找每一个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，每一段街角的爱情，以及每一个被拉长为永恒的音乐瞬间。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，全新一年的新篇章，那么就让我们回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，去看一看世纪之交的爱情和音乐。所以准备好了吗，我的朋友？我是店长郭鹏，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。这是2019年夏天火遍了网络的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当中让人动容的一幕。年轻的90后乐队盘尼西林选择翻唱朴树的《New Boy》，整首歌曲采用了半步插电的演奏方式，并且加入了手风琴。就像盘尼西林的主唱小乐说的：“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代人终究老去，但总有人正在年轻。”也许是记忆被这首歌呼唤了出来。当年为朴树制作第一张唱片《我去2000年》的张亚东，听完之后哭得没有丝毫的掩饰，埋下头默默地流着眼泪。哭完，他发了一条微博：“听到了我以为已经忘掉，却一直没有忘记的青春岁月。虽然这种感动比较浅层，但我毫无办法。” 那时候我们写歌叫《我要去2000年》。大家对那个2000年充满了期待，觉得一切都会变很好。 是的，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现实进来的像梦一样，让我暖洋洋。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？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？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，你不想尝尝吗？明天一早轻松一下 Windows98 香糖。哦，专心一班，坚信发新芽，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。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。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朴树的 New Boy， 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《我去两千年》，创作于1999年，千禧前夜。那个时候，人们还在为电脑病毒千年虫恐慌，用的是奔腾电脑，系统是 Windows 98，电视里播放的是任贤齐饰演的《神雕侠侣》。在2000年，杂志很喜欢用酷、X 时代等词汇来描绘新时代。朴树的歌曲好听，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很酷了。这张专辑是太和麦田上个世纪推出的红白蓝专辑之一，其中白是朴树的《我去两千年》，红是引物，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，蓝则是叶蓓的《纯真年代》。这三张由张亚东制作的专辑完全不同于当时其他的流行歌曲，稍显另类的风格犹如三枚炸弹，轰炸了20年前那些文艺青年的心灵。那是张亚东和一些对于未来充满野心的年轻人送给21世纪的礼物。和朴树的大红大紫不同，叶蓓在这个充斥着改变的躁动的千禧年之前，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。 想起了纯真的年代，你给我最初的伤害，还有那让我忧愁问我爱会不会老，这些事有谁会知道，你还像昨天那样的微笑。夕阳下我向你眺望，你带着流水的悲伤，我记得你向我挥手的模样。别问我爱会不会变，这些事有谁能预言，请给我个回答，就像你当初看我的双眼，变幻的世界有多美，昨天的爱情像流水，你的心， 记得你向我挥手的模样，别问我爱会不会变，这些事有谁能预言，请给我个回答，就像你当初看我的双眼变幻的世界有多美，昨天的爱情像流水，你的心 像在歌里唱着的，两千年左右那个时代，人们会觉得两千年来了会非常酷。在那会儿，酷这个字还是一个好的形容词。两千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当时的青少年心目当中最酷的偶像谢霆锋扎起了长发，挽着穿着婚纱的董洁演唱了《今生共相伴》，自信的笑容，清澈的歌声，董卿和姜昆站在他们旁边鼓掌，这是春晚对于谢霆锋的肯定。和若干年以后以厨师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不同，当时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年轻人可以为香港乐坛扛起大旗，接替四大天王的地位。这一年谢霆锋发表了三张个人专辑，大热歌曲《因为爱所以爱》为他赢得了很多奖项。 都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，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坦白。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雨花那么快。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

无数姑娘在 KTV 里偷偷地给爱的人借着旋律大声地宣告自己的爱意。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，在多年以后，谁给的勇气会变成一个调侃的梗。从前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模糊的交集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以前，能够接触到的音乐路径不广，大家的兴趣也相对单一。因为电视剧《包青天》，94年全国都在唱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到了97年，因为任贤齐的大红大紫，全国都在唱《心太软》，而1998年，全国都在唱《当》，因为《还珠格格》。但进入2000年，好像一切都换了一个样子。一个有着最特别风格的名叫孙燕姿的22岁女生一夜爆红，天黑黑这首歌曲也红遍了大街小巷。专辑发行之后，人们很好奇，一个22岁的女生怎么能驾驭如此深刻的情歌。有别于苦大仇深撕心裂肺的老式情歌，孙燕姿有一种女孩以上女人未满的小清新，犹如一朵简单的情诗，诉说着恋爱少女的甜蜜与彷徨。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，听

息，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。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扬爱情，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。哆哆哆来咪嗦，像风筝呼啸而去，嗦嗦嗦西瑞发，是落叶轻轻哭泣。哆哆哆来咪西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。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。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准备好了吗，我的朋友？我是店长郭鹏，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。梦想、憧憬、天真的乐观，在千禧年，人们觉得这个世界都这么的明媚和灿烂。在当时的校园里，最流行的杂志是《当代歌坛》，最洋气的设备是 Walkman 随身听。而在当时，学校周围的每一个音像店里，一张海报都会放在中心的位置，里面的主人公长着卷头发、小眼睛，但是从扬声器里传出的是从未有过的曲风，从未有过的魔力。这位歌手叫做周杰伦，他在十天内创作出50首歌曲之后，成功地发表了人生的第一张专辑，名叫《J》。这张积累销售达到了260万张的专辑让他横空出世，开启了华语乐坛当中的另一片天地。而当年狠狠批评我们听非主流歌曲的父母们，后来也明白，这是年轻人刮起了一场龙卷风，正在颠覆与创造着千禧年的新时代。 爱像一阵风，吹完它就走，这样节奏谁都无可奈何，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，黑云在降落，我被它拖着走，静静悄悄默默离开，陷入了危险边缘，边缘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。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，我不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，我不，我不要再想你。